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。这些乐曲以匈牙利民谣旋律创作而成，不仅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，而且演奏技巧艰深，成为钢琴家展现技巧和音乐诠释的最佳作品。下面带出的是钢琴家席东演奏的7首匈牙利狂想曲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